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26，宋纪八，太祖文皇帝下之上。元嘉28年春正月丙戌朔，魏主大会群臣于瓜埠山上，颁爵行赏有赐。魏人元将举火，太子左卫帅尹弘言于上曰：“柳夷如此，必走。”丁亥，为略居民焚庐舍而去。胡旦氏之反也，江夏王义公等走彭城王义康，硕有怨言，摇动民听，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，请徙义康广州，赏江徙义康。先遣使谕之，义康曰：“人生会死，吾岂爱生？必为乱阶，虽远何益？请死于此，耻负履迁。”敬未及往。魏师至瓜埠，人情汹聚，上虑不逞之人复奉义康为乱。太子少及武陵王俊、尚书左仆射何尚之、吕杞以早为之所，尚乃遣中书舍人严龙机要赐义康死。义康不肯服，曰：“佛教不许自杀，愿随以处分。”使者以被掩杀之。江夏王义公以敲敖不可守，召王玄谟还历城，魏人追击败之，遂取敲敖。初，上闻魏将入寇，命广陵太守刘怀之逆烧城府传圣，尽率其民渡江。山阳太守萧僧真西敛其民入城。台宋粮仗亦虚夷及华台者，以路不通，皆流山阳，续杯水令满，须魏人至，决以灌之。魏人过山阳，不敢流，因攻虚夷。魏主就臧质求酒，质封搜便与之，魏主怒，筑长围一溪而合，运东山土石以填堑，作浮桥于君山，绝水路道。魏主谓质书曰：“吾今所遣斗兵，尽非我国人。城东北是丁陵与胡，南是堤羌。设使丁陵死，正可减常山赵郡贼；胡死，减兵州贼；堤羌死，减关中贼。卿若杀之，无所不利。”至父书曰：“醒事俱系兼怀，而自恃四族屡犯边，王玄谟退于东，深坦散于西，尔知其所以然也？尔独不闻童谣之言乎？盖卯年未至，故以二军开引江之路耳。明期使然，非复人事。寡人受命相灭，期之白灯，施行未远。尔自送死，岂容复令尔生全？享有桑干哉？而有幸得为乱兵所杀，不幸则生相所负，再以一驴直送都市耳。我本不图权，若天地无灵，力屈于耳，击之粉之，屠之裂之，犹未足以谢本朝。尔至时及重力，岂能胜苻坚也？今春雨已降，兵方四极，尔但安逸攻城，勿惧走， 粮食乏者可见狱，当出廪相宜，得所送剑刃，欲令我挥之而身也。魏主大怒，作铁床，于其上施铁蝉，曰：“破城得志，当坐之此上。”至又与魏仲书曰：“而与鲁中诸士庶，必离所与书相待如此，尔等征朔之民，何谓自取米灭？岂可不知转祸为福也？”并写台阁以与之云：“斩毕离首，封万户侯，赐布绢各万匹。”魏人以钩车钩城楼，城内系以抠耕，数百人叫呼引之，车不能退。既夜，坠统悬足出，截其钩获之。明旦又以冲车攻城，城土坚密，每至颓落不过数升。魏人乃肉搏登城，纷番相待，坠而复生，莫有退者，杀伤万计，失与成平。凡攻之三旬不拔。会魏军中多疾疫，或告以健康遣水军自海入淮，又斥彭城断其归路。二月丙辰朔，魏主稍工具退走，须夷人欲追之。沈仆曰：“今兵不多，虽可固守，不可出战，但整周集，示若欲北渡者，以速其走，既不须实行也。”臧质以仆成主，使之上路板，仆故辞，归功于质。上文亦加之。魏师过彭城，江夏王义公震惧不敢击，或告鲁屈南口万余，西应宿安王碑，去城数十里，今追之可惜得。诸将皆请行，义公尽不许。明日亦使至，上敕义公犀利急追。魏师已远，义公乃遣镇军司马谭和之向萧城。魏人以先闻之，尽杀所驱者而去。成天作逃归。魏人凡破南兖、徐、兖、豫、青冀六州，杀伤不可生计，丁壮者即加斩截，婴儿冠于槊上，盘舞以为戏，所过郡县赤地无余。春燕归，巢于林木，未知士马死伤亦过半，国人皆由之。上每命将出师，常授以成律，交战日时亦待中诏，是以将帅资居，莫敢自绝。有江南白丁轻易进退，此其所以败也。自是义理萧条，袁家之政衰矣。鬼有召镇序郡县民遭寇者，捐其税调。贾诩将太尉义公为骠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戊寅，魏主计和。辛巳，将镇军将军武陵王俊为北中郎将，人武尚如瓜布。是日解言。初，为中书学生卢度士玄之子也，作崔浩氏亡命，拟高阳正皮家，力求皮子，略治之。皮借其子曰：“ 君子杀身成仁，虽死不可言。其子奉父命，立以火若其体，种不言而死。即魏主临江，上遣殿上将军黄延年使于魏。魏主问曰：卢杜氏亡命，以应至彼。延年曰：都下不闻有杜氏也。魏主乃赦杜氏及其族逃亡即没者，杜氏自出。魏主以为中书侍郎。杜氏为其弟娶正皮妹以报德。三月已有帝桓公。己亥，魏主还平城，引至告庙，以降民五万余家分至晋畿。初，魏主过彭城，遣人谕城中曰：时尽且去，许麦熟更来。即期，江夏王义公意欲山脉减苗，移民保聚。镇军陆氏参军王孝孙曰：鲁不能复来，即可自保。如其更至，此意亦不可立。百姓必在内城，积谨日久，方春之月，野采自滋。一入宝具，饿死立志，民之必死，何可治也？鲁若必来，山脉无晚。四作默然，莫之敢对。长史张畅曰：孝孙之意，实有可循。镇军府典签董元嗣是武陵王俊之策，进曰：王陆氏意不可夺。别驾王子夏曰：此论诚然。畅连板白俊曰：下官欲命孝孙谈子夏。俊曰：王别驾有何事也？畅曰：山脉移民可谓大义，一方安危是系于此。子夏亲为周端，曾无同意，即闻元嗣之言，则欢笑酬答，阿谀左右，何以事君？子夏元嗣皆大惭，义公之意遂擒。初，鲁宗之奔魏，其子轨为魏荆州刺史、襄阳公，镇长社，长思南归，以西杀刘康祖及徐湛之父，故不敢来。轨卒，子爽袭父官爵。爽少有武干，与弟秀皆有宠于魏主。继而兄弟各有罪，魏主诘责之。爽秀俱诛，从魏主自瓜不还，至葫芦请曰：奴与南有仇，每兵来，常恐祸及坟墓，岂共迎丧还葬平城？魏主许之。爽至长社，杀魏戍兵数百人，率部曲及愿从者千余家奔汝南。夏四月，爽遣秀亦寿阳，奉书于南平王朔以请降。上闻之，大喜，以爽为司州刺史，镇益阳，秀为颍川太守。于帝侄并受官爵，赏赐甚厚。魏人毁其坟墓，徐湛之以为妙算远图，特所讲纳，不敢苟身私怨，其秉居田里不许。青州民司马顺则自称晋氏晋属，聚众好齐王。凉州戍主崔勋之益州，五月已有， 顺则城虚袭凉州城。又有沙门自称司马百年，亦聚众号安定王以应之。人吟为大赦，己巳以江夏王义公领南兖州刺史，徙镇盱眙，增都十二州诸军事。戊申，以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为尚书令，太子詹事徐湛之为仆射护军将军。尚之以湛之国戚，任遇隆重，每事推之，召湛之与尚之并受辞诉。尚之虽为令，而朝事悉归湛之。六月壬戌，为改元正平。魏主命太子少傅尤雅、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更定律令，多所增损，凡391条。魏太子晃监国，颇信任左右，有营元田收其利。高允谏曰：“天地无私，故能富载；王者无私，故能荣养。今殿下国之储二，万方所择，而盈利私田，蓄养鸡犬，乃至孤犯市产，与民争利，傍生流布，不可追焉。夫天下者，殿下之天下，富有四海，何求而无？乃与贩夫贩妇竞此尺寸之利乎？昔国之将亡，神赐之土田，汉灵帝私立府藏，皆有颠覆之祸，前见若此，甚可畏也。吾王爱周少其弊，所以望天下；殷纣爱非廉恶来，所以丧其国。今东宫俊逸不少，请来侍御左右者，恐非在朝之选。愿殿下斥去佞邪，亲近忠良，所在田园分给贫下，贩卖之物以时收散。如此，则修生日志，谤议可除矣。”不听。太子为政经察，而中常侍宗爱性显暴，多不法，太子恶之。己事中求尼道圣侍郎任平城有宠于太子，颇用事，皆与爱不协。爱恐为道圣等所纠，遂构告其罪。魏主怒，斩道圣等于都街。东宫官署多作死，帝怒甚，戊辰，太子以幽卒。人参葬金陵，谥曰景穆。帝徐知太子无罪，甚悔之。九七月丁亥，魏主如阴山。清冀二州刺史萧斌遣镇武将军刘武之等及司马顺泽、司马百年皆斩之。癸亥，凉州平。萧斌、王玄谟皆作退拜免官。上问沈庆之曰：“斌欲斩玄谟而卿止之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诸将奔退，莫不惧罪，自归而死，将至逃散，故止之。”九月癸巳，魏主还平城。冬十月庚申，复如阴山。上遣使至魏，魏遣殿中将军郎法佑来修好。己巳，为上党靖王长孙道生卒。十二月丁丑， 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俊为高阳王，继而以皇孙世敌不当为藩王，乃止。时俊生四年，聪达过人，魏主爱之，常置左右。徙秦王汉为东平王，燕王谭为临淮王，楚王建为广阳王，吴王瑜为南安王。帝时沈庆之徙彭城流民数千家于瓜埠，征北参军程天作徙江西流民数千家于姑熟。帝以吏部郎王僧绰为侍中，僧绰谭首之子也，又有大成之度，众皆以国戚许之，好学有司礼，练习朝典，赏帝女东阳县公主，在吏部安息人物，举拔贤得其分。即为侍中，年二十九，臣身有局度，不以才能高人，帝颇以后世为念，以其年少与大相附托，朝政大小皆欲参焉。帝之使亲政事也，委任王华、王谭守、殷景仁、谢宏威、刘湛，次则范晔、沈衍之、于秉之，最后江湛、徐湛之、何宇之及僧绰，凡十二人。唐和入朝于魏，魏主厚礼之。二十九年春正月，魏所得宋民五千余家在中山者谋叛，周军讨诛之。冀州刺史张掖王沮渠万年作与叛者通谋，赐死。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，中常侍宗爱拒诛。二月甲寅，弑帝。尚书左仆射蓝颜、侍中何雅、薛体等密不发丧。雅以皇孙俊充幼，欲立长君，征秦王汉置之密室，提以俊敌皇孙不可废，亦久不决。宗爱知之，自以得罪于景穆太子而素恶秦王汉，善南安王瑜，乃密营于自中宫便门入晋中，矫称赫连皇后令赵衍等。衍等以爱素见，不以为宜，皆随入。爱先使患者三十人持兵伏于晋中，衍等入，以次收复，斩之，杀秦王汉于永巷而立于大赦，改元成平，尊皇后为皇太后，以爱为大司马、大将军、太师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领中秘书，封平邑王。庚午，立皇子修仁为建安王。三月辛卯，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，庙号世祖。上闻魏世祖卒，更谋北伐，卢爽等复劝之，上访于群臣。太子中庶子何衍以为，怀寺数州疮痍未复，不宜轻动，上不从。衍上知之子也。下五月丙申，诏曰：虐虏穷凶，助于自息，为劳资府，以服天诛，整逆荡会，今其会也。可服票骑、司空二府，各不分所统，东西应接。归义见计者， 随劳酬奖。于是前辅军将军萧思化、都冀州刺史张勇等向敲敖，卢爽、鲁秀、程天作将荆州甲士四万出许洛，雍州刺史臧质率所领趋潼关，勇茂度之子也。沈庆之故见北伐，尚以其意义不使行。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言以为河南阻击也无所略，托诸城固守，非旬月可拔，激流大众转输方劳，应激城市事存急速，今伪帅使死，坚逼属实，国内猜扰不暇远赴，余未移长驱中山，据其官要，冀州以北民人上风，兼脉以相熟，因资为义，向义之徒必应享赋，若中州震动，黄河以南自当消溃，臣请发轻骑七千兵，遣将领之，直入其心腹，若前驱克胜，张勇及河南众军以一时计合，使生时坚举并见私募，抚柔出腹，西据太行，北塞军都，因事指挥随宜加授，魏威新宠，人百其怀，若能成功，轻衣可待，若不克捷，不为大伤，并催促庄束伏听敕旨。上意只存河南，亦不从。赏又使员外散骑侍郎琅琊徐元随军向敲敖，衔中旨授诸将方略，临时宣誓。尚书令何尚之以老请致仕，退居方山，一者贤为尚之不能固志，继而诏书敦谕者硕嗣。六月戊申朔，尚之复起事事。御史中丞袁书录自古隐士有记无名者为真隐传以痴之。秋七月，张勇等至敲敖，引兵围之。人臣袭汝阴王浑为武昌王，淮阳王玉为湘东王。初，潘淑妃生始兴王俊，元皇后姓杜，以淑妃有宠于上，悔恨而卒。淑妃专总内政，由是太子少深恶淑妃及俊，俊俱为将来之祸，乃屈意弑少，少更与之善。吴兴屋言道玉自言能辟谷服食，一时鬼物，因东阳公主婢王英武出入主家，道玉谓主曰：神将有福赐主。主夜卧，见流光若萤，飞入书肆，开示得二青珠。由是主与少俊皆信获之，少俊并多过失，朔为上所诘责，使道玉其请，欲令过不上文。道玉曰：我已为上天陈请，必不泄露。少等敬视之，号曰天师。其后遂与道玉、英武及东阳主奴陈天宇、黄门陈庆国共为巫蛊，卓玉为上形象，埋于韩章殿前，少补天宇为对主。东阳主卒，英武应出嫁， 少俊恐与谢，郡辅佐吴兴沈怀远素为郡所厚，以鹦鹉嫁之为妾。上闻天宇领队以让少曰：“如所用对主父，并是奴也。”少惧，以书告郡。郡复书曰：“鄙人若所为不已，正可促其余命，或是大庆之见耳。”少郡相与往来书书，常谓上为鄙人，或曰其人，为江夏王义公为宁人。鹦鹉先与天宇私通，既是怀远恐事泄，白少使密杀之。陈庆国惧曰：“巫蛊事为我与天宇宣传往来，今天宇死，我其危哉？”乃具以其事白上。上大惊，即遣收鹦鹉，封及其家，得少郡书数百纸，解咒诅巫蛊之言，又得所埋玉人，命有司穷治其事，盗玉亡命，捕之不获。先是，郡自扬州出镇京口，即庐陵王少以急解扬州，亦为己必复得之，继而上用南乔王奕轩，郡书不乐，乃求镇江陵，上许之。郡入朝，遣还京口，为行留处分。至京口数日而巫蛊事发，上晚叹迷日，谓潘淑妃曰：“太子图富贵，更是一理，虎头腹如此，非复思虑所及。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也？”遣中使窃责少郡，少郡惶惧无辞，为臣谢而已。上虽怒甚，犹未忍罪也。诸军攻敲敖，至三公道，张勇等当东道，济南太守申谈等当西道，杨武司马崔训当南道，攻之累旬不拔。八月辛亥夜，魏人自地道前出，烧崔训营及工具，癸丑夜又烧东围及工具，寻复毁崔训公道。张勇夜撤围退军，不告诸将，士卒惊扰，魏人乘之，死伤徒弟。萧思化自往，增兵立功，寻于不拔。是时清徐不忍，军实乏。丁卯，思化命诸军解退屯历城，斩崔训，系张勇深坦于狱。卢爽至长社，魏戍主突坤藩弃城走，臧志顿兵进郊，不以时发，独遣冠军司马柳元景率后军行参军薛安都等进据潼关。凉州刺史刘秀之遣司马马汪与左军中兵参军萧道成将兵向长安。道成，成之之子也，为冠军将军封礼，自斗金南渡，赴弘农。九月，司空高平公而乌干屯潼关，平南将军离公僚屯河内。突遇浑王穆立延卒，数落干之子石银立使居伏罗川，遣使来请命，亦请命于魏。丁亥， 以石银为安西将军，西秦河沙三州刺史，河南王，为以石银为镇西大将军，沙州刺史，西平王。庚寅，卢爽与为豫州刺史拓跋蒲兰战于大索，破之，进攻虎牢，闻敲敖败退，与柳元景皆引兵还。萧道成、马汪等闻魏救兵将至，还趋求迟。己丑，召解萧思化徐州，更领冀州刺史，镇历城。上以诸将屡出无功，不可专责张勇等，赐思化诏曰：鲁冀成立，方向胜东，若脱敢送死，兄弟父子自共当之耳，言及增愤，可以是张勇深叹。又与江夏王义公书曰：早知诸将辈如此，恨不以白刃屈之，今折悔何所及。义公寻奏免司化官，从之。为南安隐王于自以为次而立，后赐群下，欲以收众心。旬月之间，腑脏虚竭，又好酣饮及声乐甜猎，不恤政事。宗爱为宰相，录三省，总宿卫，坐召公卿，专自日甚。于患之，谋夺其权，爱愤怒。冬十月丙午朔，于夜祭东庙，爱使小黄门贾周等就事于，而密之。为羽林郎中代人刘尼知之，尼劝爱立皇孙俊，爱惊曰：俊大痴人，皇孙若立，岂望正平时事乎？尼曰：若尔，今当立谁？爱曰：待桓公，当则诸王贤者立之。尼恐爱为变，密以状告殿中尚书袁贺。贺使与尼俱点兵宿卫，乃与南部尚书陆立谋曰：宗爱既立南安，还复杀之，今又不立皇孙，将不利于社稷。遂与立定谋，共立皇孙。立，嗣之子也。戊申，贺与尚书长孙可侯严兵守卫攻进，使倪立迎皇孙于院中。立报皇孙于马上，入平城，贺可侯开门纳之。倪迟还东庙，大呼曰：宗爱是南安王，大逆不道，皇孙已登大位，有诏宿卫之事皆还公。众咸呼万岁，遂执宗爱、贾周等勒兵而入，奉皇孙及皇帝位，登永安殿，大赦，改元兴安，杀爱、周，解巨五行，夷三族。西洋吴水群蛮反，自怀汝至于江冕，咸披其患。召太尉中兵参军沈庆之，督江豫、京雍四州兵讨之。魏以骠骑大将军拓跋寿乐为太宰，都督中外诸军，录尚书事。长孙可侯为尚书令，加仪同三司。十一月，寿乐、可侯作征权，并赐死。癸未，为广阳简王建， 临淮宣王坛皆卒。贾深为主母吕氏卒，为南安王于之立也，以古弼为司徒，张离为太尉，及高宗立，弼离亦不合旨，处为外都大官，作有怨言，且家人告其为巫蛊，皆被诛。人吟庐陵昭王少卒，为追尊景穆太子为景穆皇帝，皇比驴氏为恭皇后，尊乳母常氏为保太后。陇西屠各王景文叛位，蜀治王侯，为统万镇将南阳王惠寿，外都大官于洛拔督四州之众讨平之，徙其党三千余家于赵魏。十二月戊申，为葬恭皇后于金陵。魏世祖晚年，佛禁烧持，民间往往有思喜者，即高宗即位，群臣多请赴之。乙卯，召州郡县众居之所，各听见佛徒一区，民欲为沙门者，听出家，大州五十人，小州四十人。于是向所毁佛徒，率皆修复。魏主亲为沙门师贤等五人下发，以师贤为道人统。丁巳，魏以乐陵王周虑为太尉，南部尚书陆立为司徒，镇西将军杜元宝为司空。立以盈利之功，受新旅之计，朝臣无出其右者。自觉平原王，立辞曰：“陛下国之正统，当承积蓄，孝顺奉迎，臣子长直，不敢滔天之功，以甘大赏。”再三不受，魏主不许。立曰：“臣父奉事先朝，忠勤助孝，今年逼丧余，愿以臣爵受之。”帝曰：“朕为天下主，岂不能使卿父子为二王也？”戊午，晋其父建业公四爵为东平王，又命立妻为妃，复其子孙。立立辞不受，帝亦加之。以东安公刘尼为尚书仆射，西平公袁贺为征北将军，并晋爵为王。帝颁赐群臣为袁贺曰：“请任意取之。”贺辞曰：“南北未宾，府库不可虚也。”故与之，乃取戎马一匹。高宗之立也，高允欲其谋，陆立等接受重赏而不及允，允终身不言。甲子，周虐作事，赐死。时魏法深峻，袁贺奏：“谋反之家，男子十三以下，本不预谋者，以免死莫关。”从之。江夏王义公还朝，新魏以义公为大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、录尚书如故。初，魏入中原，用景初立，世祖克居渠氏，得赵匪玄史立，时人以为密，是岁始行之。